新西兰元兑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5美元，卖出188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阿乐，我好嬲啊！你真系正宗嘅出路铁嚟噶？ 吓，即系咩啊？ 即系唔打唔得啊！ 你唔好咁猛整住先，你打我冇用噶，打铁你啱唔啱啊？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今个星期五早上10点，香港暖流区域奇才。 邓添乐请嚟湾仔区打铁师傅陆先生，同大家分享形形色色嘅白铁制品，仲有介绍区入边嘅长者友善资讯。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次次人哋问我自我介绍，我都唔知点介绍噶。你话我系 model 定系 KOL 定系 YouTuber 定系制作人定系演员定系，即系太多身份。 啱啱讲完，未完，简诗欣幕后都做埋。 后制咧就唔系净剪接，但我好中意后制嘅，但我唔会净系中意后制咯，因为我又中意谂下桥，又中意做下故事，又中意导下咁。 所以咯，就系最中意呢啲。你都中意呢一位全能制作人简诗欣 Melody？ 记得留意收听星期五晚9点第五台钟杰良主持《新文化运动》。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接住越夜越精彩之后咧，开始我哋嘅精神爽利，嚟到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日子啦，18号，11月18，1111发，容易记啊！星期三嘅清晨5点接近08分嘅时候，温度咧喺平时嚟讲咧，呢排都少见呢个数字嘅，而家系好似比平时咧高啲啲咁多啦吓，我刚刚又转咗，头先睇到24嘅，咁而家又去翻23度啊！ 热爱的你，像那月光轻照水晶表面，在两家心里闪千片。 今日最高系27度，开始我哋节目有张德兰。 无论你会去到哪边， 紫水晶， 人海中不管数变迁，在以前也好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心两并肩，但有时你短暂别离，情缘令你归家似箭。人群里面我们也会分隔着，骂你伤分依然话 你水晶闪耀，站到好远好远亦会睇见，共你已经经过千般考验，悠悠数十年心不变。无论你会去到哪边，人海中在以前也好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心两并肩，但有时你短暂别离，情愿令你归家此志，人群里面我们也会分隔着，骂你相 张德兰的紫水晶，很多人喜欢在装饰上会戴下水晶的手链，又或者在风水上的摆设都有些紫水晶。看回资料就说，主宰这个右脑的世界，即是说直觉和潜意识，用脑的人特别就啱係佩戴呢个紫水晶，咁可以帮助人咧喺思考上咧达到精神集中，提高脑筋嘅活力，同脑波嘅频率系相近，会有镇定安神、缓和暴躁嘅脾气，亦都可以治疗呢个失眠啊，咁亦都唔会话成日发噩梦，系有助于开发你嘅智慧潜能，增强记忆力，都可以帮你去除一啲不良嘅习惯，例如中意饮酒啊、食烟啊嗰啲啊。刚刚歌曲系张德兰嘅《紫水晶》。呢啲有啲人用 crystal 嚟咧做名嘅。听落好似一个靓女嘅名噶嘛？ 幸运遇着我最爱的 Crystal， 令我最心自豪。愿日后伴着我已算最好。Oh my Crystal， 你此刻感觉到。 Joy， 我想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Oh my crystal， 始终它最好。 太极嘅 Crystal， 咁咧其实就系太极乐队喺九一年尾嘅时候咧参加 Cash 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嘅得奖嘅歌曲嚟嘅，就周启生作曲，殷葵写词，就系讲两男争一女。咁呢两男咧就系太极嘅 Patrick 同埋阿 Joey Tan 咧，就系演绎刚才嘅呢一首歌 Crystal。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7度。现时气温23度。Crystal Gale, Long and Lasting Love.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Not many people find it, but those who do, their whole life through, put their heart and soul behind.Long and lasting love.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is what I always dreamed of. And when I looked into your eyes, I knew I'd really seen love.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and I feel it with a kiss.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we share for many reasons. A special bond that goes beyond the changing of the seasons. Long and lasting love. And lasting love, someone I can care for, someone to be loved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Long and lasting lov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meet someone so beautiful. And lasting love is what I always dreamed of. And when I looked into your eyes, I knew I'd really seen love.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A long and lasting love.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说爱是漫长，求天赋我未老。How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天荒爱未老，盼永远心相通，不说半句，只懂相爱。难改之心爱，一生都不够。我献上我温馨的爱，你已遍体怎掩盖？投入心。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被沧海。 连续两首歌同一个旋律，都是两位靓女唱的。原唱是我们刚刚听了 Along and Lost in Love 之后 ,Crystal Gale 啦。然后呢听这个广东话的版本，都是一位靓女 ,Vivian 周慧敏的天方爱未老。 这段情若要比山，山不算高；这段情定会比天高；这段情若要比海，海不算深，深切是我爱慕。这段情定教山中野树还强。这段情定会比花芬芳，这段情定教天空星星更光，此爱万世未忘。冬天燃亮爱火给你，春天小雨因你轻轻降，挽手跟你同飞天上，岁月长，但见火光更是明亮。爱在燃亮我俩的书篇，这段情又似纸边偷着微光，真爱万世未忘。千世万世共我，但见火光更是明亮，爱在燃亮我俩的书篇，这段情又似纸边偷着微光，真爱万世未忘。千世万世共我，千世万世 叶振棠《天长地久》。早晨，仲有大概两分钟到清晨五点半啦。今日系11月18日，农历系10月初4，星期三。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到下周初早晚稍凉啊。现时温度23度啊。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呢，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呢，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呢，咁我每一日呢都会食一碗係淨係用清水，即係滚水冲嘅麦皮。咁入面係唔加糖唔加奶。係咪觉得好寡呢？但係如果呢个習慣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呢，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係好好㗎。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呢，係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呢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喎，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呢，咁你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呢，顺便去捽热隻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面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呢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祝大家 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的新型肺炎感染个案累计超过1120万宗，247000多人死亡，两者继续是全球最多。有专家担心，随住感恩节假期来临，疫情可能进一步恶化，呼吁民众不要参加大型家庭聚会。国家过敏性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建议国民要统一戴上口罩，以协助遏止疫情。福奇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需要加强公共卫生策略，包括戴口罩、洗手和避免去人多聚集的地方，亦要鼓励民众加倍做好公共卫生措施。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反对，认为这些措施不难做到，亦都可以挽救生命。在疫情下，多个州面临财赤，呼吁联邦政府尽快伸出援手，又认为国会有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去支持工人和家庭。英国联合工会表示，伦敦希斯路机场的工人将于下个月的其中四日罢工，以表达对机场解雇和重新雇用计划的不满。工会不满机场管理公司以新型肺炎疫情对机场客流量产生影响，计划要求大约4000名工人重新签署合约，从而将一些长期合约工人的薪酬削减大约20%，因而发起罢工。工会说，暂定罢工日期是12月1日、14日、17日和18日。参加的工人包括消防员、工程师、机场运营人员、保安员、行李托运人员等，期望影响机场在圣诞前的运作。机场方面表示会确保机场正常营运。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的局势持续紧张，政府军表示已经逐步进占反政府武装组织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控制的提格雷州，摧毁组织的军事基地。政府军正是向首府进发。总理阿比说，最后阶段的行动将于未来几日完成。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今个月初袭击军方基地，并企图抢夺重型武器，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反击。提人阵批评政府军摧毁水坝和基建，残酷对待当地超过500万名民众，但政府否认针对平民。过去两星期的冲突据报造成最少几百人死亡，大约30000名难民逃到苏丹。联合国警告，一场全面的人道主义危机可能即将爆发。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783点，跌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09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2，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9，人民币6.558，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88美元，卖出1881.77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收到可靠情报，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的主持，好厉害噶！ 系情报点讲噶？ 首先有人靓声甜的叶蕴仪擅长分享社会家庭资讯， 跟住有高大有型嘅陈永雄现场分享好歌，听听听众心事。 咁厉害，咁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六点都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啦。行动代号有你同行。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每日储一蚊，一年就有365蚊。 每日食两份水果、三份蔬菜，就可以有100分健康。 如果每逢星期四晚听收音机，你就可以啊，长知识、长智慧。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邓添乐主持，七时恭候，长知识。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同你轻轻松松学多啲，一起累积智慧，成为人肉百科全书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听收音机咧，真系吓可以即系安坐家中咧，都知好多嘅资讯。听唔同嘅节目咧，咁佢哋都带俾大家一啲嘅唔同嘅知识啊！清晨爽利就系一个健康资讯嘅节目啦。咁而有趣空间咧，都好多歌曲同你系一齐分享啲有趣或者好听嘅嘢啊，同埋一啲嘅歌影视嘅一啲艺人咧，就会喺个节目里边，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佢一啲嘅成长啊、心路历程啊等等。咁啊，仲有香港恋流啦，好多哥哥姐姐系中意啦吓，有中意听粤曲咧，就系戏曲天地啊。有你同行咧，就一对美丽嘅组合啦。头先听到啦吓，又人靓啊，把声靓啦，咁啊又系好醒目嘅、好精灵嘅系啊叶蕴仪，有高大威猛嘅系陈永雄。咁所以咧，其实喺听收音机里边咧，都知道好多唔同嘅知识。亦都是这一排，如果大家有看这个在五台之后的 Facebook， 亦都是听收音机都有讲有关这个喜悦一家。喜悦一家都有不同的同事朋友都是讲他们对于阅读的一些感受，有什么需要留意。这个就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一个喜悦一家的故事演绎比赛，一直就开始，大家可以去报名，由上个月尾都开始。10月27号一路至到咧11月30号，今日咧就18号，都仲有个零礼拜嘅时间。通常有啲人咧就去到好问嘅时候先参加，因为想准备好啲吓，到底我可以做啲咩咧？我有冇信心咧？或者即系要过咗自己个关先得系嘛？咁呢个比赛嘅目的嘅内容咧，都系鼓励亲子阅读，大家可以系多啲阅读咧，其实亦都有交流啊，喺呢、这个即系。思想领域里面可以开阔无界限，咁系以家庭同埋跨代亲属为对象，希望邀请啲家庭组队参加啦，演绎5篇指定嘅作品嘅，亦都趁呢个时候咧，可以等你同你嘅小朋友一齐读下书。咁指定嘅作品包括咗有《小王子》、《另一种圆满》、《爱丽丝奇境历险记》、《格林童话》、《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金融卷》。其实借住呢个机会咧，自己。我想你都会跟小朋友仔讲下故事，讲故事咁分享年龄的程度去跟他讲，亦都是其实习惯了大家去倾偈呢一个嘅过程。咁所以咧，如果有信心又中意同啲你屋企人一起参加一下咧，就不妨咧就系尝试下把握呢个机会啦。咁报名嘅方法咧，你可以登入去15分钟的约会嘅 阅读平台啦，喺即系同呢个五台网集有连结噶啦，你就选择咗喜悦一家报名，个月咧就阅读个月，咁啊填上你嗰个系网上嘅表格，并且上载参赛故事声音档案咧就可以噶啦。如果你想知道详细情况，亦都可以打21943604去查询一下。又或者是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在面书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五台的同事的庐山真貌，而喜悦一家里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人演绎，那你在那处就可以拿锦囊先咯。清晨时间5:40，室外气温23度。 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渐厚鞋踏破路湿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曾独对冰消瘦，听见那渺渺世间轻飘送，人独无乱衣衫，一心把思绪抛却自虚尘，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死劫宇宙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兜兜渺渺世间轻飘送，黄昏人独无乱衣衫，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尘，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心关成劫宇宙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化作段段尘缘，纷纷扰扰作假，春宵暖暖变卦，真真假假，花色向街看花，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化作段段尘缘。 谭咏一派最近都有开过佢嘅演唱会啊！ 而家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大家咧一啲嘅生活嘅模式咧，同以往咧都系有分别啦，都系习惯吓。原来有啲嘢咧唔系理所当然，佢转变嘅时候，你又学习下一个转变嘅方式。只要嗰样嘢都一样系可以系继续进行就得噶啦。咁演唱会咧都系喺一啲嘅有嘅一个距离啊，我就未去过喺呢个疫情之下嗰个演唱会嘅安排。不过咧呢个咧大会咧一定跟翻晒嘅安全嘅措施嘅指示，有呢个社交距离啊。嚟紧嘅咧就有呢个张敬轩添。早晨啦，而家时间5:45啊，咁啊晏少少嘅时间，六点后咧新闻后咧，我哋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今日咧就回到啊雷洪德博士啦，就讲下做运动嘅嘢。咁如果大家有睇到面书咧，你喺五台之后嘅书咧，又或者系清晨上嚟咧，都有个专业咧，你都会睇到一条片噶啦。就系、是、雷洪德博士同我一齐咧，就系讲紧我哋今日咧所讲嘅咩嘅内容咧。雷博士咧就仲做咗一啲嘅少少嘅掌上压嘅运动，就利用张凳嚟到做嘅，其实都系一个示范，大家咧都可以系跟住咁样做嘅。就系讲出咧，我哋要锻炼我哋嘅肌肉啊，肌肉唔锻炼咧就会流失噶啦。如果你运动开而又唔运动八个星期嘅话咧，就咩都交翻晒俾佢噶啦。所以好多嘢咧，你要 keep 住嘅。太空人咧上到系即系太空嘅时候咧，佢都要 keep 住做运动，唔运动咧肌肉都会流失。今日咧都会讲下呢一个情况，题目就系肌不可失啊！其实都系延续翻上个星期咧，都系讲紧呢个题目，不过咧就未完嘅。机不可失咧，平时就机会嘅机，喺呢一度套用咗个谐音，都系好容易记嘅。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啊。

已失去，不可以再追，一切已失去，不可以再追。 梅艳芳《梦伴》是1986年嘅得到金曲嘅作品。喺86年之前嘅嗰两年咧，都可以话系谭咏麟一路系即系事业运嘅好嘅一个阶段啊。出嘅唱片张张卖得，攞个奖咧都攞到手软啦。早晨啊，就四分钟到清晨六点钟。 寒风，晚风，路似狂龙，巨浪乱撞乱动雷电，用疾劲暴力划破这世界震裂天空。黄昏，雨中，视野朦胧，狂叫着 Lorelei， Sweet Lorelei。美的 Lorelei， 巨雨风难中，活着只喜欢破坏，事后无踪。曾在那揭不开的漆黑中，压不低的暖火中，猛风当中他拥抱我。哇哇哇哇，这刻身边只有风，停在。 电影《龙兄虎弟》的片尾歌曲，成龙主演，我又唔记得咗，原来谭咏麟有份做呢套戏，系啲动作导演，女主导作动作嘅戏吓。咁啊，女主角咧就系靓女关之琳，写词嘅系林振强，转头见你。 普遍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祝大家清晨爽利啊，精神奕奕咁去面对呢一日。呢一日咧就系11月18日，农历系10月初4，星期三。而家咧差唔多6:02啦。今日咧有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7度。今日会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到下周初早晚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三嘅呢个时间啦，晨咁早呢个时候咧，喺钱佩颖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喺度啦。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颖。早晨，各位听众。 嗱，咁啊，上个星期咧就提及到咧，就话喺呢个疫情下咧，我哋要机不可失啊，就肌肉个肌啊，吓。 冇错。 咁我哋要危机处理啊，咁样。 我哋要做好我哋嘅危机管理。咁肌咧，亦都系肌肉个肌，因为疫情底下咧，大家都少咗运动啦，少咗出街啦，咁啊，摊喺 sofa 同埋睇手机啊，网上静态嘅活动都多咗。 嗯。 咁所以你嘅肌肉咧，或多或少咧，都已经系。静静地咧，系拜拜，走咗好多噶啦，流失咗好多， 流失咗就好弊噶啦。咁啊，亦都上个礼拜咧，就系都提过啦。太空人上太空，佢哋都要做运动噶喎。嗱，我哋有时睇片都见到噶啦， 系啊，新闻片嗰啲 喺个无重状态之下转嚟转去，咁嗰啲就是一个运动嚟噶啦，系嘛？ 系啊，咁其实喺我哋科研嘅角度嚟讲咧，研究呢个肌肉嘅流失对身体嘅影响咧，有唔同嘅范畴嘅。嗱，譬如可能有啲人嘅病变啦，生理嘅病变啦，譬如好似霍金咁啦，吓，即系一个好有名嘅科学家啦，佢患咗呢个肌肉嘅萎缩嘅问题啦。另外一啲就系可能啲老人家啦，长期需要喺医院度瞓喺病床里边啦，咁啊肌肉又系流失啦。咁譬如我哋运动嘅受伤，亦都会影响到你个肌肉嘅流失啦。咁可能有啲营养啊不良啊，或者有啲其他嘅一啲生理嘅问题啦。另外一个在研究的角度，特别你知道我们在大学研究成日要拿一些研究基金的嘛，我见啲同事很头痛啊，去哪里拿钱呢？咁样。咁有啲嘅研究呢，政府就会大量俾钱去做嘅。咁就係一啲同战争啊国防有关嘅呢。咁原来呢就係追溯返去到60年代开始嘅美苏嘅冷战。 嗯。 呢个其实喺我哋肌肉流失嘅研究呢係做咗好多嘢嘅。咁呢度其实都唔係一个秘密啦，少少嘅秘密啦。就那些年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我跟佢做论文啦，同埋教我嘅运动生理学嗰位教授呢，其实喺80年代呢佢就被呢个美国嘅太空总署咧，系招揽咗去咧。当年咧，佢声称话俾我听咧，做一啲秘密嘅研究，就系正正系肌肉流失嘅研究。 哦， 咁其实即系冷战期间啦，当年就即系而家呢啲过咗几廿年嘅历史咧，就可以公布翻啦。 嗯， 咁佢话俾我听，当时咧研究咧就系啲太空人咧长期喺太空里边嗰个肌肉流失去到乜嘢程度？你谂下，即系如果你卧床。可能是讲紧一年半载咧，你基本上可能企起身都冇力啦。 系啊系啊， 你只手又可能揿个掣咧，系发射个飞弹打对家嘅咧，你可能都慢咗。咁所以呢个情况咧，我哋而家讲紧系即系差唔多半世纪前啦。呢啲数据我哋冇啊嘛。咁啊，好有趣噶，就发现咧，就系如果你喺太空上高，因为冇咗一个地心吸力啦，其实唔系冇咗地心吸力嘅，相对系一个。无重或者我哋应该叫微重嘅状态啦，英文叫 microgravity 咧。咁我哋嘅肌肉咧，特别系主要用嘅肌肉，我哋肌肉分为红肌同埋白肌啦。红肌咧就系啲耐力性嘅肌肉，白肌咧就系出力嗰啲肌肉。发觉出力嗰啲肌肉咧流失得特别快。 嗯。 咁所以你有时睇嗰啲新闻片咧，啲太空人啦，我记得当年阿杨利伟啦，我哋第一个宇航员啦，翻咗落嚟咧，佢一个太空舱出嚟咧。 是要旁边的工作人员呢扶住佢抬佢出嚟。 是啊， 我自己唔識企起身。 我哋嗰时先知道啊，点解原来经过一个咁嘅旅程就会咁样嘅咩吓。 是啊啊咁原來 就係肌失咗係咪？ 係啦，佢個肌肉咧係流失咗。嗱，當然啦，咁短嘅時間就流失就相對唔係好多啦，咁樣。咁所以流失咗肌肉對健康影響大啦。咁所以而家喺國際太空站啦，即係好多國家有份幫手一齊整呢個太空站咧，佢哋有太空嘅任務啦，做好多科研啦。嗰啲太空人咧喺太空站里边咧，每日咧系需要做最少两个钟头嘅运动。 系咯，上个星期你预告话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 点解要咁多嘅咧？ 咁点解咧？咁因为我哋以往已经过去有半世纪嘅肌肉流失嘅研究啦，咁发现啦，咁如果太空上高，你讲紧上到去大约系五至六日或者六至七日左右啦， 嗯， 我哋嘅肌肉已经开始明显减退啦。如果你去到多到大约系两个礼拜以上咧，你感觉到翻嚟咧嗰个肌肉量咧可能流失咗10%啊，甚至乎更多啦。咁令你系力量系少咗啦，肌肉差咗咧，就会影响我哋身体整体嘅新陈代谢。 嗯， 个新陈代谢会差咗，我哋内分泌系统，即系所谓荷尔蒙系统会差咗啦，甚至乎骨质嘅密度都会系减退。 系 讲到呢度咧，又好有趣。喺70年代，1973年第一个太空实验室上咗去咧，嗱嗰阵时我哋唔知道肌肉骨骼系统呢啲情况点。 嗯嗯。 嗰三个太空人咧就吓好特别啊！发现上咗太空之后住咗三个月咧，发现高咗有成3寸咁多，哇！正边个想增高嘅？唔使去做嗰啲咩增高手术啦！你上太空住三个月，咪变咗高咗3寸。 但系翻落嚟地球系咪会缩翻水噶？ 当然啦，慢慢嚟啦。咁原来点解咧？就因为你喺无重状态底下咧，我哋嗰个脊椎咧，大家知道我哋脊椎、颈椎咧、腰椎咧，咪一节一节嘅。咁你冇咗个压力压住佢咧，佢就会拉翻长啦。拉翻长嘅时候，咁咪会高咗咯。 哦， 系嘛？咁呢啲嘅研究，如果我哋唔系喺太空上高，其实我哋又唔知道会系咁啦。 嗯， 当然啦，而家我哋已经好多科学嘅数据啦。 系。 咁所以喺嗰个肌肉嘅训练嚟讲，而家喺国际太空站嘅太空人咧，系需要系每日咧做两个钟头。 系啊，我就系想讲系咪？因为佢即系预算计条数嚟讲咧，所以佢要系要每一日做两个钟，即系一个钟都唔得嘅。 一个钟其实帮唔到佢喺上高嗰个肌肉嘅流失。 嗯。 咁啊嗱，即系。而家我哋成日都讲钱啦，咁啊好有趣嘅。咁佢哋喺呢方面嘅经济学嘅亦都有分析啦。而家譬如太空嘅任务嘅成本咧，差唔多大约系1分钟，估计系大约系$10,000到啦。吓、 嗯， 咁、啊、即系$10,000，即系大约系$800到啦。 系啊系啊。 咁你乘一乘啦，如果你每日个太空人喺上高要做60分钟一个钟，即系做两个钟，即系做120分钟。哇，喺你计一计数，即系$1,200,000。即系成$10,000嘅成本俾佢喺度做运动。 哇！咁三个太空人嘅话，咪又再照 系啦， 系咪咁样 啊？咁你点解要咁做呢？就因为而家我哋喺嗰个价值观啦，我哋太空人系帮我哋做好多科研啦，同埋好多国家都系啦。咁我哋。是不应该令到他的身体有损害， 嗯， 即是他上了太空做任务之后呢，对他身体的健康有损害， 是 所以保障他身体健康，你应该在他那个任务里面呢，是给他一些时间，他确保他身体呢是适合人类的生活的。 大家这样要想一想，我们都要确保自己健康，你要照顾好自己呢，你都要去做啦。 是啊，咁啊嗱，我哋讲到呢啲太空人嘅早期喺肌肉流失嘅研究啦，咁啊翻翻嚟现实世界啦，咁啊而家过去呢大半年疫情咧，咁喺美洲啦同埋欧洲佢哋嘅研究咧系相对系比较多嘅，特别系美国啦同埋巴西啊，因为巴西嗰个疫情咧系相当之严峻啦。 系啊系啊。 咁佢哋因為知啦，即係南美洲啲人咧，巴西嗰啲人好中意圍埋傾下偈啊，嚇佢哋嗰啲森巴舞啊、嘉年華係好中意聚集噶嘛。咁但係因為所謂 lockdown 啦，即係社交嘅距離呢個政策咧，咁、大家都困喺屋企啦。咁佢哋發覺佢哋整體嚟講嗰個肌肉活動嘅量咧係少咗60%。 哇！ 60%全個社會啦。咁、另外喺歐洲同埋喺法國同埋意大利亦都有相近嘅情況出現，因為我哋可能喺新聞上高都留意到啦，意大利其實都係相當之嚴峻啦。咁佢哋就發覺，喂，嗰啲肌肉流失咗咁多。 我哋唔掂，我哋要諗下計呢，嚟提供返足夠嘅空間呢，俾佢鍛鍊返啲肌肉喎。咁所以喺巴西同埋意大利呢兩個國家都特別呢好推廣，就係我哋在上個星期講啦，就係家居嘅運動啦。 即係一句講曬，運動係好重要嘅。咩情況之下，你家居又好，你出外去健身中心、去啲社區中心啊、去康文署嘅，都係要抽一啲時間咧去做運動。 係啊，咁好多時候，因為佢哋喺推廣度咧，因為同一個國家嘅層面去做啦，咁佢哋都有策略嘅，因為佢哋睇到呢啲對於整個嘅國民嘅健康係有用啊。 係。 咁譬如嗱，你話我哋衞生都有好多嗰啲利斯拉人咧，我成日都睇嗰啲片啦，利斯拉人嗱叫我哋要洗手，叫我哋注重乜嘢咁樣，咁佢哋發覺咧，咁樣樣做呢個抗疫咧係唔夠。 嗯。 是更加需要有啲健康嘅資訊呢，即係等於譬如我哋唔輸啫，我哋要贏返返嚟先得㗎，咁我哋要增強返啲肌肉系統，等我哋呢係贏多啲。咁特別係長者，因為喺美國長者嘅死亡率相當之高啦，平均係82歲以上啦，我記得死亡嘅風險係好大，即係受呢個疫情。咁所以佢更加需要喺啲哥哥姐姐嘅組群嚟講咧，係等佢哋做多啲嘅肌肉訓練。 係啊，咁所以大家聽我哋節目咧，或者聽香港電台咧，我哋好多時咧都有啲健康資訊啊，衞生署策動好多個健康資訊咧，分開一啲啲短嘅資訊式咁樣咧，就係話俾啲聽眾朋友聽嗰個重要性啦嚇， 係啊，咁、所以講起機不可失啦，咁我記得喺上個禮拜都提過啦，咁啊多謝半公半私啦，我多謝呢個賽馬會嘅慈善信託基金啦，就贊助我任職嘅浸會大學啦，同埋中文大學咧兩間大學一齊推廣一個叫做係機不可失嘅大行動啦，咁而家特別係應該講係疫情下嘅機不可失， 係啊，嗱其實幾好噶，咁大家咧係上你哋一個網站噶嘛，咁有啲片可以睇到噶嚇， 係啊，咁啊。請咗阿洪松任啦，即係單車選手啦，同埋阿陳念慈啦，羽毛球嘅選手啦，同埋特別係兩間大學嘅醫療嘅醫護嘅團隊啦。咁中文大學因為阿容醫生佢哋嗰邊就有醫學院啦，咁所以都有物理治療啊、醫護界嘅朋友咧，就幫手係一齊去諗嘅，我哋一齊去策略嚇。 即係盡量去話俾大家聽，我哋點樣可以做到機不可失啦？ 咁我哋好得意嘅喎，嗱，我哋諗啲動作咧又唔能夠太難嘅喎，因為我哋做一個普及，希望人人都去做啦。你太難嗰啲咧，你可能係趕走咗一啲客。 嗯，係啊，要生活化啲嚇。係 啊，太易嘅話咧，咦，嗰啲做開運動嗰啲人咧，覺得，唉，你啲咁。唔啱我哋咧，太 B B 仔啦。 咁所以你咪可以分係咪即係初階、 係啦、 中階、 高階 係嘛？ 咁我哋主要嘅構思早期咧，就係喺屋企做啲橡筋帶嗰啲訓練啦。咁其實橡筋帶咧係一個鍛鍊翻肌肉係非常之好嘅。 嗯。 咁啊，橡筋帶嗰啲生產商咧又好叻嘅。咁如果你生產一條一種嘅橡筋帶咧，你賺唔到錢啊嘛。咁佢又適合曬由輕強嘅好 easy 嘅，到好大力嘅都啱用，所以佢咧橡筋帶咧就有唔同顏色， 即係分開級數啦。 係啦，淺色嗰啲咧就係俾啲初學玩嘅啊，嗰、那個拉力咧相對細啲，越嚟越拉得深色嘅咧，咁嗰啲就勁啲。咁所以有時你知有啲人要 show off 㗎嘛，我嗰條唔係淺色㗎，我條深色㗎。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基本學識啦。咁我哋陸陸續續都有啲手機嘅應用程式啦，同埋喺網上上高呢有啲資訊呢係同大家分享一下。 咁不如可以簡單講啦，如果我哋想強化我哋嘅肌肉呢，即係每一日運動係㗎啦，有冇啲咩主點要做啲乜嘢，或者要做幾耐呀咁樣啊？ 如果是讲返肌肉训练来讲，而家世界卫生组织同埋我哋香港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啦，即係卫生署啦，都建议呢成年人呢每个星期最少做两次，做两次。其实简单，如果你行过康文署嗰啲嘅健身室呢，就你伸个头入去装下啊嗰啲唔同嘅器材，啲人做緊嗰啲动作啦。咁就包括咗有上肢啦、身躯啦同埋下肢力量嘅锻炼呢，大约你揀十个动作左右啦，即系你中意做嘅，譬如掌上压或者做啲推举啊，做下啲脚嘅大髀嘅踢啊、屈啊呢啲嘅动作嘅锻炼啦。做完一次相隔咧，建议大家咧系休息48小时、 哦， 再做第二次， 即系隔两日啦。 系啦，咁因为你肌肉做完之后你会攰啦，你可能有啲酸痛啦，咁你要俾佢恢复，恢复咗之后咧佢就会提升噶啦。 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做到三次。咁喺而家目前嘅科学嘅研究肯定咧，就系话呢个肌肉锻炼咧系对健康系最有效啦，可以咁讲。咁我记得喺早前我哋有呢啲研讨会啦，咁我同阿容医生两个主讲啦。咁啊，容医生就讲咗一个好有趣嘅例子。佢話：啊，風水佬就呃你十年八年啊嘛，係咪？我哋細個成日都聽大人咁講啦。佢話：如果你開始感覺到你個膝頭咧係冇乜力，即係未去到係真係要睇醫生嗰只啦嚇。嗱，你用兩個禮拜時間，每個禮拜你做兩次，即係你做四次你嘅肌肉訓練。 嗯， 肯定佢話你感覺到。你个膝头咧系稳阵咗嘅， 系 咁、大家唔信可以试下嗱，你未去到系真系要睇医生嗰只喎，大部分嘅都市人其实都出现紧一个唔系咁够力嘅问题啦。 其实咧，我谂咧，当事人啊自己知自己事嘅，一定系当你知道自己有事嘅时候咧，就早啲做啦吓，预防啦。嗱，咁头先你所讲嘅，你哋呢一个机不可失咧，成个大嘅 project 啦，咁多人手啦，咁亦都有个网站系可以上去睇片啦。如果有啲聽眾朋友話：，哎，有啲想問，點樣樣做啲咩動作，或者有啲什麼疑問都好啦，係咪都可以同你哋呢度聯絡嘅？ 係啊，咁可以打電話嚟呢個電話啦，就係3411-2823， 係3411-2823，咁或者係上你哋嘅網站係打咩呢？ 上網站咧，就其實係你喺任何一個網站嘅搜尋器咧，你打機不可失都揾到。 其實都得噶啦，嗬。 咁啊，機咧係肌肉個機， 嗯， 係啦。咁如果我哋嘅網站咧就係用英文咧就係 muscle 啦 ，m u s 啦，然後咧就係 -fit.hk 咁啊得噶啦。咁啊，其實嗰個電話咧，頭先我都覺得啊，我即刻諗起嗱，3411咧，其實就係我哋浸會大學嘅電話嚟嘅，浸大我哋嘅電話字頭四個字， 嗯， 2823咧就好易記喎。 2823 係啊，中國人呢個二頭咧，二發又容易生， 係 咁啊，二發咧就梗係發財啦、發達啦，咁、你肌肉都要發達㗎， 冇錯， 肌肉仲要增生㗎，梗係要生翻啲肌肉出嚟啦。 哇，你真係 又易生喎，真係呢個號碼原來有用。 雷博士做多年節目咧，都識得係兜翻住啲嘢。好，咁啊，記住機不可失嚇，唔該曬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見，拜拜， 拜拜。 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系啦，我哋听住歌咧，可以陪衬住自己，会自然系喐下个身咧，都系当下一个运动啦吓。好啦，听日。 日咧，我哋咧健健康康就系精神咧。礼拜四咧就到营养师林思维啊，就讲啦，继续吓需要营养饮食咨询服务嘅朋友，我哋点样正确去选择营养师呢？现时气温系24度，今日最高27度啊。一分一秒过去了，差不多接近六点半的了。今天多谢你的收听，明天星期四清晨爽利前面再跟你见了，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第十二次会晤，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面对多边同单边、公道同霸道之争，金砖国家要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高举多边主义旗帜，透过协商同谈判化解分歧，反对干涉内政、单边制裁同长臂管辖，要坚持团结协作，合力克服疫情挑战。习近平强调，利用疫情搞去全球化，只会损害本国和各国共同利益，又说要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滥用国家安全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他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会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市场，更加主动地深化对外合作，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和空间。英国首相约翰逊警告，目前远未确定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但无论能否达成协议，相信英国都会继续繁荣发展。约翰逊在内阁会议上重申，没有改变渴望和欧盟达成协议的立场，但不能够以主权和英国的法律、边界、金钱和渔业的控制权等核心原则作为代价。距离英国脱欧过渡期还有不够两个月，英欧至今仍然未能够就未来贸易关系达成协议，双方敦促对方改变立场。本港最新失业率为 6.4%， 和上次公布的数字相同，总就业人数增加2900人，失业人数减少2000人。运输业失业率的升幅较大，达到 6.2%， 是近17年来的高位。和消费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即是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的失业率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虽然整体经济最近几个月有改善，但雇主的招聘意欲应该仍然会审慎，劳工市场短期内仍然面对压力。有学者认为，失业率已经在高位稳定下来，即使保就业计划即将完结，随着经济改善未必出现大规模裁员潮。元朗一名46岁焦田拥有人涉嫌杀害两只山羊，被警方以残酷对待动物拘捕。警方表示，星期一接获元朗南坑排村一名村民报案，指发现两只山羊未有按时自行回家，于是出去找他们，发现两只羊的尸体被埋在附近一个香蕉田，于是报警。警方昨日朝早在案发地点一带调查，以残酷对待动物拘捕焦田拥有人。对方承认见到山羊偷食焦田农作物，用铁铲驱赶他们，并埋尸焦田。山羊主人认为没有必要残酷对待羊只。 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6:34啊！欢迎收听11月18日星期三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新型肺炎疫情反复，近日又有学校相继爆发流感。政府昨晚宣布，由今日起，同一班出现三宗在4日内发病的上呼吸道感染受影响的师生，要做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学校停止面授课堂7日。有校长形容措施来得好急。我们亦都问过传染病医生，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呢。 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昨日表示，要求治港者必须用爱国是天经地义，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他亦引述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列显伦有关是时候司法改革的观点。有民主派担心当局